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赐富牌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那我们的嘉宾的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嗯，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我们从8月1号开始啊，到8月31号结束啊，为了提高健康意识，开拓健康的视野，我们养生之道栏目呢举行了一个我与养生之道的健康故事啊。确实有很多听众朋友呢非常自愿的来讲述了自己的健康故事。应该说这些故事呢确实也是启发了很多的人啊。那么这样，我们首先呢先听一听有一位江女士，他的老伴儿是如何啊来跟自己的疾病进行抗争的。 江姐，那个你先生这几年咱们相关的健康方案的调理的身体情况自己感觉怎么样？ 我们家先生吧，自打那个2009年当时有心脏早搏，突然发现比较严重，后来我们就是边治疗在也吃中药，也吃那个就是各个地方看了看，然后呢后来我就听广播的纤维化，可能是 抗纤维化 啊，抗纤维化的这个方案，后来我们到这儿来了解了一下，然后从那儿开始我们就得按照这个 健康方案， 健康方案啊，一直就这么改着，然后没间断，现在到一直坚持了，可能后来这个维持量没有那么多，然后感觉呢就是身体呢逐渐的恢复挺好的。 原来有早搏是吧？ 原来有早搏，后来早搏现在就是好了，早搏基本上好了， 没有感觉了。 基本上早搏是好了，然后呢配合他有点高血压，然后也吃着降压药，倒是不是没有完全依赖这个，然后整个配合着，反正现在还都是还可以，身体状况还可以不错。 哦，您呢？您这是个， 我这是从去年感觉也是不是特别好，后来我一看，就这个，走这个纤维化这方案好像还不错，然后我也就是，一起就一直半年了，现在，也还行，今天也是查了查嘛，都还可以，指标都还行，反正决定就接着坚持呗，没什么坏处。 这个对呀，实际上这个。身体出了问题啊，很多时候就是细胞它是缺少某种营养素，应该说某些方面，比如说有时候可能饮食方面摄入不足啊，然后可能会导致某个部位可能出现那个难受什么的。 岁数大了，它这个血管纤维化，就是血管硬化也是很正常，反正是现在咱们就是这个能够缓解一下呗，减慢点呗。 就是衰老的慢一点， 衰老的慢一点呗。 对，延长 自然规律，咱们也不能够违背。 对，就是让咱们就是生命质量得以提高。 对， 现在很多老年人这方面的问题都是很多，如果能认识上呢，采取一些健康的管理方案，对自己其实真的很有必要。这个西药的话，治理一些急的情况下用一下是吧？ 是。 长期慢性病肯定健康管理这方案确实还得需要。 是，还是得配合着点呗。 你像这心脑血管，现在你看突发那种情况，心梗、脑梗多厉害，那他这早搏这个情况，抗纤维化这种方案，这些年自己明显有感觉了。 是，咱们这个还可以。 我们养生之道呢，从开播至今呢，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了。那很多听众朋友呢，从开播那天开始就一直收听我们的节目，确实呢，也从中啊得到了一些什么哈。那如果呢，您啊有一些什么与养生之道之间的这种关联的故事，或者说您自己有一些健康方面的故事的话呢，也希望您能够报名啊，把您的故事讲出来。但是一定呢，要是真实的经历啊。如果您的故事被我们节目呢选中来播出了，您呢还将得到由世卫联合赞助的1个月用量的健康产品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来报名。我们的电话报名电话呢是 8886-4417 8886-4417。 那实际上从这位朋友的这个经历当中呢，有几个病症啊就非常明显的凸显出来了。我想这些病症呢，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也都有，比如说早搏，比如说高血压，比如说心律失常啊等等的。你像早搏与高血压和心律失常之间，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关联呢？ 是这样啊，周老师，我们听众朋友的这个心脏啊，它跳动呢有两方面的问题，一个就是说心跳的这个速度啊，每分钟心跳呢要在60次以上100次以里，就是动大这样数下来啊，要降的速度，就是心跳的次数不能少也不能多，如果100次以上我们就说心动过速了，60次以下我们说心动过缓了都不合适，这是速度。另外还有一个节律的问题，心脏必须是收缩一下舒张一下，收缩一下就是动，舒张一下就是大，心脏必须动大以这样的节律进行跳动。那么如果我们这个心脏出了问题，比如说常年的高血压，那么这个常年的高血压呢就会使我们给心脏供血的冠状动脉发生动脉硬化，发生了动脉硬化以后呢，冠脉呢管腔会变得狭窄，这个时候心肌供血就不足了，然后冠脉的管壁呢会变厚变硬，弹性会下降，脆性会增高，所以这个时候呢，冠脉动脉硬化了以后，管腔不畅通了，管壁的弹性下降了，脆性增加了，收缩舒张功能都差了，这个时候心肌就会缺血缺氧。那么心肌缺血缺氧了以后，心脏就不能正常的跳动了，这个时候它就会发生速率的变化，就是速度的跳的这个次数的变化，同时会发生一个节律的变化。那么这个节律的变化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前面这位听众朋友啊，江女士她分享的她老伴儿的这个早搏。很多有高血压的听众朋友都会有早搏。什么叫早搏呢？就是心脏正常的是以降的节律跳动的，我刚才形容了 动大 动大、那个头一个动就是早搏。您看赵老师您刚才形容的动大 这是正常的、 它呢就会动大这样的跳。所以我们医生啊拿着这个听诊器能听到早搏，还有一个我们在脉搏上啊能摸到早搏。那么我们听到早搏或者是摸到听众朋友有早搏的时候，就要询问一下是不是有高血压。因为高血压这种疾病可能在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很多年都没有任何的症状，最后一检查或者是一做心电图，哎，发现这个有早搏了，倒过来才知道哦，高血压很多年了。 那就是说早搏跟高血压呢，是连在一起的， 连在一起的。它可以说是早搏，可以说是高血压的一个并发症。就是由于常年的高血压影响到心脏、心肌的供血供氧了。 哎，听众朋友都知道高血压心脏病，高血压心脏病，对吧？高血压会形成心脏病，形成什么样的心脏病？那么早搏就是心脏病的一种，心律不齐嘛，对吧？哎，那么再往后呢，可能会有这个瓣膜的病变，瓣膜的关闭不全，二尖瓣关闭不全，三尖瓣关闭不全，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实际这些瓣膜的关闭不全，就是瓣膜发生纤维化了。哎，也就是说，长期的高血压，冠脉会发生冠脉壁的纤维化，心脏各个瓣膜会发生瓣膜的纤维化，然后心肌由于长期的供血供氧的不充足，这个时候会发生心肌的纤维化，心肌纤维化了以后，就会造成心脏跳动信号的传导的阻滞，所以这个时候心脏的跳动的节律就会发生变化，这个时候早搏就出来了。 嗯，那刚才您提到啊，这个早搏它的典型的这种跳动的声音是咚咚哒。 嗯， 但是这个早搏出现以后，人会有些什么样的感觉出现吗？ 嗯，可能在早期没有不舒服的症状。 嗯， 哎，那么随着这个高血压时间的延长，早搏时间的延长，可能听众朋友就会有这个乏力呀、头晕呀、晚上睡不好觉啊这样的症状。但是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呢不知道，比如说吧，自己有了这种乏力的症状啊，或者是两条腿没劲儿啊，走路的时候扣不住地板呀这样的症状，或者是有一些头晕呀、头疼啊，或者失眠这样的症状，但是他并不把这些症状和他的早搏联系起来。哎，实际这个时候都是心肌供血不足，所以你有的时候比如说夏天食欲差呀，对吧，浑身的乏力呀，头晕头疼失眠心慌气短等等，这个其实都和心肌的供血供氧不足早搏之间是有关系的。 嗯嗯。另外除了这之外呢，还有一个心律失常。 嗯， 那么心律失常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它对人的身体伤害大吗？ 嗯，早搏是心律失常的一种。 嗯 嗯，只要是心脏不以动大动大这样的节律来跳动，那么都叫心律失常。哎，这个律是节律的律。比如说早搏，比如说间歇，比如说房室传导阻滞等等吧，一系列的这些变化啊，它都属于心律失常。那么赵老师，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心律失常早搏，它是一个慢性的心律失常。那么比如说我们继续高血压下去，继续冠脉动脉硬化下去，继续冠脉纤维化下去，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发生？会有这个急性心梗事件的发生。急性心梗事件发生的时候，就会发生急性的心律失常。这个心律失常就是心脏不能正常的跳动，它就是颤动，而且是心室发生颤动。心室是它收缩了以后把血液要泵到全身的，那么心室颤动，心室不能咔嚓一下收缩了，这个时候心脏不是动大动大这样的跳动，心脏呢就是这种呼一直这样的颤动。那么这个时候心室发生颤动，心脏把血液泵不到全身，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大脑就会缺血缺氧。所以就是有急性心梗的人，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是因为这个室颤，血液泵不出去，大脑缺血缺氧，很短的一个时间内我们就会失去生命。 嗯，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急性心梗的时候会发生心脏一个破裂，心脏在很短的一个时间内发生破裂了以后，这个时候就不是心律失常了，就是心脏突然停跳了。您想，心脏突然停跳了，那这个人肯定就生命受到威胁了。 嗯嗯，所以说人的身体就像一部机器一样哈， 嗯， 哪一个零件哪一个环节出问题了，就会影响他整个这个人身体的这种健康了。而且呢，这个高血压呢是一切

每一个斑块里面都会有纤维组织的沉积。那么在抗纤维化的过程当中，冠脉除了冠脉壁的弹性会增强，冠脉血管也会畅通起来，所以这个时候呢，心肌的供血供氧会充足起来，心肌的供血供氧会改善，所以呢，这个时候，哎，这种早搏的现象呢，原来有，慢慢呢，随着他的血压的平稳，心肌供血的充足，哎，他的这个早搏呢，会逐步逐步的好转起来，甚至是消失了，哎，这是抗纤维化的方案。那么如果在抗纤维化的这个方案的基础之上，我们再加上茶色素来把我们的血脂管理得非常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进一步让我们的心肌供血供氧充足，因为茶色素呢还可以增加我们冠脉的侧支循环，还可以通过抑制血脂的升高，抑制斑块的形成，让冠脉更加的畅通起来，同时还可以保护我们全身的血管内膜，让全身的供血供氧充足，不仅仅是心肌供血供氧充足，还会让脑组织供血供氧充足。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说，哎，我用了这个健康管理方案哈，抗纤维化茶色素，说哎，我怎么感觉乏力呀、心慌气短，甚至是头晕失眠，这些症状减轻了。哎，其实呢，就是我们全身的血管畅通了。 所以咱们经常会说，发病在全身，病症是在血管。 血管上，对。 所以这个血管出现纤维化以后呢，它很多的不利于健康的症状就会出现了。 哎，千万不要小看这个早搏的改善啊。如果这种早搏心律失常继续下去的话，就证明您的这个冠脉的纤维化会越来越严重。不知道哪天就会发生急性心梗的意外事件，那个时候一个急性的心律失常就会造成您的这个生命的威胁。所以说高血压是造成我们死亡的第一位的危险因素，那么控制好血压，改善我们的动脉硬化非常关键。那么听众朋友呢，我们可以给到您的这个方案是抗纤维化加茶色素的方案，同时也会给到您这个抗纤维化加这个古方，就是以三七杜仲为主要的这个古方，古代的古啊，可以给到您这个方案。那么这个方案呢，就是它可以，第一是可以很好的控制血压，同时呢，这个由雅祥宋代的名医啊，他用的这个很古老的这个方剂，在宋代是为宋代的宋太祖赵匡胤治疗他的血瘀症的，实际就是高血压动脉硬化。哎，所以呢，用到这个方案的时候，第一可以改善血压的情况，第二可以改善动脉硬化的情况。具体用什么方案，听众朋友先要评估，然后咨询，才能拿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案。 是的，还是那句话，一把钥匙打一把锁啊，不可能是一种方式，对所有人都是有益，都是合适的。所以我们事先呢要做健康风险评估。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8点半之后赶快拨打电话88864417和88864427进行评估啊。好，那从8月5号开始到8月25号，我们养生之道栏目呢，每天将提出一个问题，是关于抗纤维化科普问题的，大家可以参与回答问题。那么从这20个问题当中，只要您回答对了5个问题，就有可能成为幸运听众啊，将获得980元的健康产品。好，那今天的问题您听好啊，心律不齐、心慌、气短、全身乏力的症状都可能和心肌缺血以及心肌纤维化有关，对吗？啊，一对，二不对，然后您来努力回答这个问题啊。互联互通的新时代，共享共建的新生活，分享你的健康故事，共圆健康中国梦想，讲故事化养生。